的你说干杯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，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得值得，错又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，要给别人去说，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我们的故事爱就爱都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。不等你说干杯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，我们的故事爱就爱都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，留给别人去说，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 930公交车从三河出发，终点是北京王家园，全程30站，首发时间4:30，末班车21:00。 由北京天安门向东行驶30公里，便是三河。4000年的历史，成就三河燕赵古风文化。今天的三河，以全国百强县的经济实力，让世人瞩目，成为京津冀版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心事变回忆，人要学着不回头，让微笑代替心痛，才不怕宿命捉弄。我一边是为你失意，谁都不必再骗自己，请留下一点线索，我有爱你的自由，就算做一场好梦，那也值得。虽然心痛，哦，在雨中等雨停，多少渴望要出现奇迹，我的心不会冷，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，在雨中。 在我的怀里，你永远也不会问谁的真心，是谁最深爱你。我依然是我，你是你，谁都不必再骗自己，只留下一点线索，我有爱你的自由，就算做一场好梦，那也值得。虽然心痛，哦，在云中的雨滴，多少渴望的亲身奇迹，我的心不会冷，直到天潇洒的可以在雨中想起你，仿佛你哭打在我的怀里，你永远也不会问谁的真心，是谁最深爱你。 我们的 是真的爱，每朵浪花一样澎湃。这是最好的未来，无分你我，彼此相知相爱。今生难续，愿你这关怀，幸福永远与爱共在。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灌溉，眼泪变成雨水就能落下来。每一个孩子宠爱，他们是我们的未来。 同一天空里相相关怀，这就是最好的未来。